抬头阳光照进我心房，嗅得季风带来花芬芳，好像回到了旧时光，那时光你在我身旁。再见的时候花会开吗？离别的时候我会哭吧？你说的可爱的海之花，只有我永远都不会忘。南方的秋天还是暖，有绿的树和天空蓝，一起追过的金凤蝶，一起听过海的沙滩。阳光照进我心房，嗅着季风带来花芬芳，好像回到了旧时光，那时光你在我身旁。再见的时候花会开吗？离别的时候我会哭吧？你说的可爱的海之花，只有我永远都不会忘。南方的秋天还是暖，有绿的树和天空蓝，一起追过的金凤蝶，一起听过海的沙滩。远方要走多远才到达？再回头熟悉的感觉在哪？你说善良的人会更勇敢，我会陪着你不要害怕，我会陪着你不要害怕。